无人驾驶汽车、 扫地机器人， 可以给我玩， 干什么都可以。 未来，人工智能更懂你，你更懂未来。拥抱智能时代，开启无限可能。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天的智能时代，我是主持人静乔。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依然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在线收听。当然，如果您是通过传统的广播端的收听的话，也欢迎您持续的关注。今天是8月8号，全民健身日。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在机器人家族里一个爱运动、爱打篮球的小伙子。他是谁？他是怎么打篮球？他的命中率又是怎样的呢？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智能时代，在稍后的话题分享阶段就将和大家来揭晓这个答案。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还是来介绍一下最近的科技资讯。 智能新鲜听， 智能新鲜听，我们也来分享一下最近在东京奥运会上人工智能和体育的结合有哪些体现。据了解，本届东京奥运会采用了 AI 评分、视觉追踪等多项科技，在安全检查、动作捕捉、辅助评分多个环节发挥了作用。比如说在体操方面，体操竞技的动作华丽炫目，动态感十足，而且技术难度大，对于裁判而言评分也是越发困难。历届奥运会上质疑裁判员评分不公的情况也是多有发生。为了让赛事评分更加公正，这次东京奥运会在体操项目中引进了由日本富士通公司研发的 AI 评分辅助系统。在2019年世锦赛，国际体操协会就应用了这套评分系统。那么据了解啊，本届东京奥运会运动员的最终得分就是结合 AI 和裁判的判断，在经过裁判综合判断后最终打出的分数。另外一方面，竞技体育的判定时常伴随争议。由于现代排球比赛中球的速度越来越快，很多情况下裁判和司线员也没有办法正确判断某个球的得分。那为了让判定更准确，本届东京奥运会的沙滩排球项目引入了 AI 视觉系统。 AI 在获取了运动员的速度、运动方向以及跳跃的高度等原始数据之后，就能推断出对应的击球类型、传球类型。在结合图像和运动情况之后， AI 视觉技术就能够有效地跟踪和预测球的运动轨迹。除此之外，在本届东京奥运会的运动员、工作人员、志愿者等人数高达30多万人。在目前复杂的全球疫情防控形势之下，需要更精准的计算方法来提高东京奥运会整体的安全性。这个时候，人工智能面部识别系统的介入就显得尤为重要了。AI 人脸识别能加快身份验证和进场的速度，同时降低相关岗位工作人员的数量，对疫情防控和赛事高效运转都显得非常重要。不仅如此， AI 也将推动体育赛事传媒行业的变革。 AI 摄像头可以根据观众的注意力焦点随时调整，每个观众看到的可能都不一样。体育赛事的录制也不会再受制于转播导演和摄影师，而完全是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的选择。了解了在东京奥运会上的这些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看在本届东京奥运会的篮球场上出现的这名机器人运动员。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今年8月8号是第13个全民健身日，同时又是东京奥运会落幕的一天。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的运动热情也是十分高涨。虽然在关注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关注奖牌榜的变化，但其实观看比赛的同时，我们在为运动健儿紧张、欢呼、喝彩或者遗憾的时候，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体育运动带来的无穷的魅力。您知道吗？机器人也有运动员，在本次东京奥运会上，他还小秀了一把。他的视频上传到社交媒体之后，全世界的网友都在惊叹，真厉害。那么，他是谁呢？身高2米07，黑色的皮肤，铝材和树脂材料是他的骨骼和肌肉，头部有一个巨大的眼睛，身穿95号黑红色球衣。在工作人员带领下，他进入球场后分别表演了罚球线、三分线外和半场投球，三球全部命中，动作连续流畅。他 它就是丰田公司研发的 Q 系列投球机器人之一，如今已经是第五代的 Q 的诞生，确实因为研发人员对灌篮高手的热爱。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投篮机器人 Q。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机器人产业杂志资深撰稿人李孟伟先生。那首先想问一下您，作为同样是从事机器人这个领域的工作人员，您看到了这款机器人之后，您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呢？ 首先还是感觉到很惊讶，机器人的所有的动作包括完成的效果都特别的好，这是让我感到这个很惊讶的一个方面。其实我本人也是一个体育爱好者，也特别喜欢打篮球，那看到一个这样的机器人，投篮机器人，特别让我惊讶的一点就是它居然能和人类有一样的投篮能力，并且在定点投篮还能超过人类， 确实是很让人惊叹。而且在机器人家族里啊，总是会有一些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成员出现，而他们的设计之初也许只是一个巧合，或者是技术人员的一次玩笑。那据说像 Q 的诞生呢，是在2017年，为了鼓励公司员工接触和学习人工智能，丰田公司举办了一场内部社团活动，一群没有机器人开发经验的工程师从动画片《灌篮高手》的罚球练习中得到灵感，并开始了投篮机器人的设计制作。终于 Q 第一代投篮机器人在2018年3月份诞生，它的第一代身高是1米9，整体仿照的是樱木花道设计而成的。可是初来乍到的 Q 他并不能投射三分球，但是仅仅3年的时间他就能完成投篮，这个研发的速度也让我们很惊讶。 整个机器人研发过程，通过这个公开的新闻来看到呢，就是他们的这个研发过程还是非常短的，就是每一代机器人呢可能研发的时间都是在几个月左右，第一代机器人在6个月之内就完成了，然后到第二代机器人就已经实现了能够完成一个比较稳定的投篮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在第三代第四代呢又实现了各种像抓球啊，像移动投篮啊这样的一些能力，我觉得它的发展速度还是令我们感到很惊讶的。 从第一代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五代的投篮机器人，它一开始是固定的，只能在禁区内进行投篮，之后呢可以独立站立投三分球，然后呢可以用左手接球，投篮的距离呢也发生了变化。第四代呢是可以自由的移动，那我们现在在视频上面看到的是第五代的这款投篮机器人。看到这款投篮机器人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有一些机械的发球机或者是机械的投篮的一些装备哈，一些机器，它不是也是把球从一个固定的位置投到篮球，只要计算好这个距离和力度不就可以了吗？这个和人工智能的结合是体现在哪儿呢？ 我觉得它跟一般的投篮机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投篮机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陪练师或者叫培训师，那么这个95号这个篮球机器人，它真的是可以称之为一个机器人家族的运动员了。你想想，培养一个陪练师和培养一个运动员，他所具备能力肯定是差距非常大的。那么它作为这个一个新一代的相当于一个集 AI 或者各种智能技术于一体的机器人，我觉得它还是在很多方面实现了突破。首先它是能完成投篮这个动作就非常的困难了，您看到它的这视频里面，这台机器人它的投篮从这个手腕的用力到胳膊的这个几个自由度的一个张弛，还有它下体的一个蹲起和抬起的这个一个动作，那么整个动作的流畅性还是非常好的，所有的关节的这个协调性一致性都是非常好的，这是它能完成这个投篮动作的一个基本的保障。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它在这个应该是在第二代或者第三代机器人上呢，就实现了能够在不同距离下进行投篮，那么这个我们知道打篮球运动员，那么如果你在场上变换一下任何的位置的话，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最需要就是说我们靠我们的眼睛人来判断我的这个投篮的高度、投篮的距离的远近，然后来支配我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肌肉和关节来产生不同的力。那么这个机器人在研发的过程中呢，就具备了这个能力。它把它的这个眼睛所看到的这个篮筐的位置，以及它所处的这个角度来经过计算，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判断啊，在经过计算来支配它的这个手臂，来支配它的这个动力系统，能够产生不一样的这个投篮的姿势啊、角度的推力，能让这个机器人完成投篮。这是它的这个第二个方面，就是它能够在不同距离能够精准的识别篮筐，并且能支配肢体来进行完成。 在最新一代的机器人上呢，它又能实现了不同的这个篮球场的位置的自由移动，并且为什么它自由移动就会这个说难度比较高呢？因为它之前的机器人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连接了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动力装置，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电机呀，包括它的动力源呀，都是有一个固定的系统来进行这个来进行提供输出的。那么当它移动投篮的时候呢，它所有的电机系统都是携带在它身上的，也就是说它没有在这个地面给它任何的动力了。那么它其实它所有的这个电机包括电源等等，可能都是进行了一项这个可以说就是把所有零部件主要的零部件全部换了一遍啊，也就是说它采用了更加小型的或者精密的各种各样的电机来保证呢它能够在篮球场上不同位置完成这样的投篮。所以说它的可能从外形上来看它的变化并不是特别大，但是从它的技术结构上来说它还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的。 您刚才分享呢让我想到了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过的美国波士顿动力的他们的机器人，从一开始的不是能特别灵活的移动，到后来能够伴随着音乐来舞蹈。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在东京奥运会上的这款投篮的机器人，它也是像四足机器人一样有着四肢，可以来运用自己的四肢来进行一些运动转体或者是发力，这些能动起来的特别是小关节动起来的对于机器人来说是不是真的是很难呢？ 对，其实关注过机器人领域的都知道，之前那个美国的波士顿动力，它的几代机器人都非常的惊艳。然后看到这个新闻，其实我还想到了一点，就是如果把它装在波士顿动力机器人上，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说，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在小关节上的这个能力是不是机器人的一个关键？可以说是非常关键。你像这个，95号投篮机器人，它的最大的技术突破在于它的手臂，也就是上肢系统做得非常的精细化，能够完成一个这样稳定、连续高命中率的投篮。那么像波士顿动力那样的机器人呢，它经过几代的研究呢，它的下肢系统是特别的灵活稳定的，它在不同的场地能够完成各种高难度的动作。所以说就是说如果了解这两款机器人的这个或者技术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能想象如果把这个机器人的上半部分安装在这个波士顿动力的这个机器人的下半部分，两个产品结合一下的话，那可能就是一台能够在篮球场上完成各种各样姿势投篮动作甚至扣篮的机器人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网友们在看到95号的这个投篮机器人之后呢，就在下面发出了一个疑问，说它的下一代会是能扣篮的机器人吗？看来大家对于它下肢的运动还是非常期待的。那其实我们今天主要和大家想分享一下在体育领域这些机器人的应用。这款投篮机器人呢可以说是很惊艳，那除此之外呢，除了惊艳到我们之外，您觉得它的实际应用还能提供哪些呢？在体育方面或者是对于机器人的研发它都有哪些意义呢？ 首先是对于这个可以说是对于社会吧，或者说对于我们的这个体育赛事的这个产业来说，其实随着机器人技术的不断发展，它的作用肯定是越来越大的。首先是可能像处于目前这个阶段来说，像这样的机器人产品啊，或者说应用于体育产业上的各种各样的机器人的装备，首先是它能够满足一个观赏性的一个作用，就是说为我们的这个电视台转播，为我们的观众，在这个比赛之余能够提供一个科技感的观赏效果。那其次呢，就是说它能够为我们的运动员在训练培训这样一个过程中呢能够提供辅助作用。因为可能说这个培训师啊或者训练师他总会，因为人类总会有疲劳感，但是机器人不会有这样的疲劳感，并且机器人他的很多动作，比方说这个他的这个抗击打能力啊，或者他的投篮精度啊等等，他能够这个给人类的训练能够带来一定的这个促进作用。然后另外呢一个就是说其实这样的机器人他的这个随着他的技术的不断的成熟和稳定，它能带来的这个很多的对体育的活动的影响力，可能是我们目前我们人类可能还无法认知或想象的。就打比方说这个投篮机器人，我看到它最新一代的产品在日本的三分大赛里面能够投出11分这样的成绩。那么我们知道可能大家如果是熟悉这个全明星赛投篮三分投篮赛的这个篮球迷们嘛，应该知道说在三分比赛的这个大赛中呢，可能投出20多分是一个职业运动员的平均成绩，也就是说他目前的这个移动情况下的三分能力呢还达不到一个职业运动员的水平，可能跟业余运动员差不多。那如果说他能够达到30分以上的这样一个超水平的一个职业运动员的三分投篮能力， 如果说还有一台机器人它能够进行扣篮大赛，如果说它还能够进行技巧赛，那么以后我们的这个像这个各大职业篮球比赛的这个全明星赛或者技能赛中，会不会出现机器人和人类之间的挑战赛？也就是说，当我们的人类都已经这个能力达到极限之后呢，会不会增加这样的一个节目？那它对于这个体育和娱乐和这个观众的欣赏性各个方面呢，都是有很大的这个进步的。也许它还能激励我们的运动员去提高成绩。然后对于这个技术领域来说，也就是说这个机器人产业技术来说呢，其实研发这样一款机器人对于我们这个机器人产业界的一些各项技术呢，也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不同类型的这个产品，包括像我们国家有研发出来一些打羽毛球的机器人啊，打乒乓球的机器人啊，甚至说游泳或者说是冰上项目的一些机器人，那么各种各样机器人产品都已经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了啊。但是说什么时候这个产品能够真正的进入到商业化和稳定运行的阶段呢？我觉得还是需要这个技术的不断的去迭代、去升级，才能完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成熟的产品。 身高2.07米，黑色的皮肤，铝材和树脂材料是他的骨骼和肌肉，头部有一个巨大的眼睛，身穿95号黑红色球衣。在工作人员带领下，他进入球场后分别表演了罚球线、三分线外和半场投球，三球全部命中，动作连续流畅。他就是丰田公司研发的 Q 系列投球机器人之一，如今已经是第五代的 Q 的诞生，确实因为研发人员对灌篮高手的热爱。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投篮机器人 Q。 现在呢，大家对于体育啊，对运动也特别的关注，有哪些？就是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游泳啊、羽毛球啊，这些机器人，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出现呢？ 比方说前3-4年特别火的那个打羽毛球的机器人，它就是一个在地面上一个能够快速移动的一个移动类的机器人。那么它身上装了可以装2个羽毛球拍儿，它的移动能力非常强。我们知道打羽毛球的这个速度和这个落点是非常多的，它能够比人的速度更快，能够移动到相应的位置，能够接球，能够反击。那么它相当于这样一个机器人，它就能够，因为羽毛球是需要一个对抗性的一个训练，那它就完全可以胜任一个跟运动员来进行对抗训练的一个这样的作用。另外就是说我们可能还看到过有这样的一个，或比方说这个四足跑步的机器人或者游泳的机器人，那么它能够这个也是这个跟我们运动员进行这个长时间的训练。那么我们知道在跑步和这个游泳的过程中呢，一般运动员为什么他的什么时候成绩会比较好呢？就是说看到旁边的一个这个队友或者说对手在比他游得快的时候，他会更加激发他的这个往前游或者往前跑的能力。那么这样的机器人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并且还能在他跑步或游泳的过程中呢，能够实时的跟踪去拍摄他的一些步态、姿态，甚至监测他的一些这个呼吸、动作等等，能够帮助他纠正一些相应的动作，能够提高运动员的成绩水平，都是有很好的帮助作用的。 您刚才提的这个四足机器人呢，我们可以想象到哈，因为今年四足机器人特别的火，从春晚上的那几款牛造型的四足机器人深入人心之后呢，我们节目也做了相关的了解和采访，大家可能能想象到，就是一个咱们有说是机器狗四足的，然后它有一个平台，它在这个平台当中可以搭载相关的装备来完成不同的任务，比如说可能搭载的是这种高精度的摄像头来陪伴运动员跑步的时候能采集到他的步态呀，采集到他运动过程当中的一些状态。那游泳的这个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陪练机器人呢？ 目前这个水下的这个机器人，游的速度比较快的还是这种这种鱼，像鱼一样形状的这样的机器人，它通过身上装载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舵机来完成一个像鱼一样的这样游动摆动的这样一个姿势啊，能够完成一个快速的推进。 那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这种水下无人机，它有这个拍摄的功能，它可以跟随人在水下同步的进行拍摄，所以它也是能起到这个 运动员们训练过程当中的一个陪练的作用。刚才我们聊的这些主要都是聚焦在对于某一项运动的辅助上面，比如说乒乓球机器人、羽毛球机器人啊，或者是陪伴运动员进行跑步训练的这个四足机器人等等的。那除此之外，我们知道在整个体育产业的不断的前进和发展过程当中，也是有很多科学技术应用其中，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这方面就是在体育当中运用到的这些数据对于运动员们或者是裁判员或者是教练他们带来的一些比较大的帮助。 我觉得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就是这个近几年发展比较成熟比较火的一个大数据技术。因为我们知道很多运动员他会长时间进行比赛，比方说一场足球这个比赛中呢，每个运动员他的跑步距离可能都是在十几公里以上，他的折返跑啊、加速度等等。那么，原来都是靠教练员的这个主观的去判断，或者是说这个靠这些助教师去这个进行这个手记，每个运动员的体能情况呀，或者说他的一个触球成功率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通过一些大数据的技术，能够把甚至说在一场比赛期间就能够把这些数据实时的、快速的、精准有效的推送给教练员，甚至他的一些队员们，就能帮他去科学或者更合理的去做出一些决策，比方说更换运动员呀，比方说这个是否这个派更合适的运动员来进行相应的，比方说发球啊或者投篮的一些任务啊，这就是数据对我们这个其实就是让我们的这个人类才进行这些体育运动的之后呢，让我们人类参加这些体育活动的时候呢，更加具有智慧性。另一方面就是说这些数据其实对我们观赏者来说也是很有用的。那么不论是我们的这个体育解说员或者说普通观众，那么通过不同的这个数据呈现，就能让我们清楚的看到这个一场比赛中能够把一些这个一些艺术性的东西能够数字化的呈现。当然我觉得数字化不能完全替代这个体育精神和艺术化，但是它可以很好的跟体育精神结合起来，能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加直观和更加这个精准的一个比赛的效果，能够让我们这个观赏性进行提高。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其实数据它还是一个进行回溯或者说一个比赛质量管理的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现在很多比赛运动这个比赛过程中呢会有一些误判啊，或者说比方说在一些运动比赛中呢对一些这个运动员的这个肢体的动作幅度要做出一些判断，那么很多时候目前是靠我们的这个裁判员的肉眼进行判断。那么如果说能够将我们的这个运动员的这个身体进行数字化模型化处理呢，那么通过一些数据的分析就能够精准的不能说完全替代于裁判员的这个判断，但是它能够精准的去辅助裁判员提高这个判罚的科学性，甚至说能够避免一些误判错判的一些情况，能够让我们的体育更加公平公正。我觉得这是一个大数据或者叫数据化的一个最好的作用之一吧。 所以说科技在赋能各行各业，在体育运动当中也是这样。 其实在这儿呢我也想说一点我的看法，就是科学技术的包括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啊各项技术的应用呢，它是能够帮助我们人类去实现更好的自我，实现更多的突破。但是我们也都知道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它不恰当的应用也会影响到我们体育活动的公平性。 没错，刚才我们嘉宾提出的这个话题呢是值得大家来思考的一个话题，但也是一个很大很广泛的话题，可能也需要体育行业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相关的专家共同来探讨。我们也希望在今后能有这样的一些结论也好，或者是带来的一些思考也好，供大家借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体育加 AI 的一些话题的分享，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就是这样了，感谢嘉宾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静乔，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与此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到以上两个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下周六周日咱们再见了。